讚賞俄羅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方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勢力和外部干涉，任何國家都無權做台灣問題的裁判官。普京說理解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關切，俄羅斯珍視中方在有關問題上所持的平衡立場，俄方堅定確守一個中國原則，譴責個別國家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問題上採取挑釁行動。两位元首又闭门会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后说，两人对国际局势的评估完全一致，俄中将会继续协调双方的行动，包括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台风南马都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干燥，但是部分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星期中期风势增强的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747点，跌183点，总成交金额226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3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61点，跌6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9.39是跌1.7，腾讯控股296.6跌3.4，恒生中国企业65.94跌8.4，药明生物52.55跌1.6，新华保险16.4跌7.2，阿里巴巴86.8跌1.3，美团172元跌3.4，友邦保险70.6跌9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8.997，瑞士法郎8.166，澳元5.261，加元5.928，新西兰元4.677，欧元7.849。每百日元对港元5.4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1。日经平均指数报27559点，跌316点。港金报15600元，跌20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62.29美元，卖出166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同埋一宗坏车啦，喺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重复多次啊，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的慢线有坏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康华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啦，近住将军澳入口噶。咁再讲多次啦，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康华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咁再提大家啦，较早前巴富街塔树嘅封路已经重开，巴富街近住公主道啦，已经系全线解封。咁头先就影响咗亚街路街啦，同埋窝打老道嘅交通嘅。咁而家交通就回复正常啊，就系亚街路街同埋窝打老道方向交通都系回复翻正常。咁巴富街近住公主道嘅塔树啦，封路重开。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龙压道，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龙尾牛头角下村，

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我系梁继昌。 早晨，早晨，我系蕊蕊。 早晨。星期五，我心已散，但我仍要努力。 梗系要 啦，努力。 喂，你嘅心散唔散唔紧要，你嗰粒电嘅够唔够咧？咁又叉叉佢咧，今日 你会争啲喎， 快地喎，今日吓。 系啊，我哋有少少喎，系啊，流流地气啊，唔知啊，我真系觉得你流流地气咧。 我有办法， 泵翻佢咯，泵翻佢啦。 跌落个游水池，睇下边一队有卜卜卜卜卜，我塞翻住嗰度唔得咯。 噏乜啊？ 流气， 因为呢个系 check 水泡嘅方法。 噏乜啊？ 流气啊！ 你唔單止嘅漏氣又漏電，你乜都漏，使咩啫？我做咩驚你啫？不過有一樣嘢要提一提我哋所有嘅 fans 嘅， 冇錯， 今日我哋上架啦！ 哇，正啊！搭地鐵， 冇錯， 冇錯。 大家即將咧會見到嘅就係咧，我哋有二台所有嘅同事啦，咁啊就有一個咧就係我哋 MTL 嘅一個禮貌運動啦。 冇錯。 咁啊，如果頭先我聽過美賢康康嘅話咧，應該知道噶啦，琴日啦。所以咧就其實如果今日大家真係要搭地鐵嘅話咧，不妨可以嘅就留意下周圍嘅。四圍嘅海報，咁如果係揾到我哋嘅風騷發號人嘅，唔該你啊， 打張卡， 誒企喺側邊嗰度影張相同埋打下卡咧， 冇錯， 冇錯。 每天系你嘅朋友三个小时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打翻张卡，非常合理，系嘛？ 你估佢会唔会认唔到我啦？因为执到咁靓， 你估大家会唔会认到你花灰啊？ 傻仔啊！好啦，星期五有好多嘅丰富嘅节目等待住大家一齐参与啊！ 你个样子有几难执啫，系嘛？执极都系咁嘅样啦，都系咁靓。 三小时节目人呢首 We Are The Champions 十点十八分啊，三十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2%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秋天嚟咗一个脚步冧咗人，不过仲系好热嘅，今日都系干燥同埋天晴啦，部分地区仲系有烟霞，日间酷热吹微风，未来呢个周末咧都会系麻麻地嘅，都系好热好热咁啦，咁而下个礼拜中期风势会增强，有骤雨。 今日节目非常之多，咁啊因为咧一阵间咧我第二个小时咧劲啦，我哋又知唔知嘅话咧，你又知唔知啊？ 校长又嚟啊！ 有校长篇，今日咧去到第二位校长啦， 冇错， 犀利啊，好惊啊！ 本来咧有位网友咧就问，今日可唔可以问下伍校长乜嘢咧？但其实我哋想补充翻咧，其实我哋每一个礼拜咧，我哋嘉宾咧都系唔同嘅。 嗯，冇错。咁啊，要介绍嘅咧就系由来自个东莞暨大港澳子弟学校嘅赖炳华总校长 Jonathan， 欢迎欢迎。 你点解要变声？ 因为英文你好似觉得呢个要温柔 啲。洋化嘅聲音， 咁樣，即係洋婦嗰啲聲音咁樣，係咪？好啦 ，Jonathan， 咁對咧 ，Jonathan 校長今日又問我哋咩咧，就欣先知啦。 冇錯啦， 佢亦都會咧就係參加我哋嘅就係前半 part 啦。咁我哋三個 朋友比拼一下，衝衝衝 衝，冇錯冇錯， 係好啊。 跟住咧就最後尾個鐘頭咧就犀利啦，仍然有風騷唱乜嘢？ 正啊！ 死啦！ 我開始心散啊！我最近 你唔係開始啊？你散咗好耐啦。 自從你冇揾李老师系啊，唱歌之后嘅话，其实我都觉得系啊，我都觉得佢系，但冇办法啦，佢而家巴闭啦嘛，佢加入咗合唱团啦嘛， 佢直到今日而家呢一十点搭四，佢都冇练过， 系咪啊？ 嗰只歌佢都冇，佢都冇当一回事。 咁呢个系呢个你问题。 拍咗手李校长， 你叫人哋入去呢个合唱团，我哋睇住啦，呢个害群之马。 好，一阵间我就由十一点一路练到你十一点半， 一定要 每一个音乐嘅 break 都要练。 冇错，你唔好放过佢啊，懒嘅呢个人。 冇错，咁呢个歌咧，我记得以前咧啊，我哋嘅朋友发发都改过一次嘅，如果你记得，叫 RTHK 咁啦。 系啊，冇错， 我就改咗啦，因为我希望咧，即系风骚发福人咧吓，每一天为大家咧发放啲开心嘅笑声啊，讯息咁样就叫做不要谷气，咁样吓。今日大家就留意住呢一首来自 YMCA 嘅歌曲。咁你做咩笑？ 笑咩？笑咩？ 开心咯 ，YMCA。 哦，因为 YMCA 系你嘅主题曲系咪？人生嘅主题曲就系 YMCA 同埋 YMCD。 第时我走咗嘅时候咧， 今日 YMC 变 啦，都要喎。佢话 C 变啊，叫 YMC 变啊，你走咗。 C 变都好正 啊 ，C 变都好正啊 ，MC 变。 块面再变长啲， 系正好啊！呢个好啊！ 咁啊，搭半啦，都系点晒时间啦，大家都系写住 一八七二三八八。 嗱，大家要醒啲咯，今日要系十应该话十二点钟嘅时候好打定嚟啦，一八七二三八八。 系啊， 系啊，早少少，因为我哋Otten 哥哥要听电话，即系欣欣咧，系啊，佢听电话， 佢一个人打十个， 一个人啊，佢做晒十个人嘅嘢， 系啊， 系啊，好忙嘅阴公。 除咗扫地之外咧，其他都系佢做噶啦。 其实佢都有嘅， 系我哋都有抹台。 见到佢有洗厕所， 系啊， 但个台就系 不过俾人罚， 全公司好干净，系佢张台 最乱，因为将所有嘅嘢掟晒喺台度。 好啦，其实咧虽然话天气热啦，但始终咧都进入咗呢个秋天噶啦吓，我哋呢度室内就 系 少少焗啦， 系啊， 慢慢做下左右凉噶啦。咁咧其实咧喺呢咁嘅叫做秋高气爽啊嘅日子咧，最好咧就系啦，郊游啊， 冇错， 城市游啊，唔一定郊游嘅，城市游都得嘅。 哦，真嘅， 周围行一行。 我可以讲下，因为琴日我真系觉得过咗一个非常之美丽同埋开心嘅一天。 好啊，讲 嚟听下。所有嘅嘢都好 perfect， 系啦，好似 Jonathan 一样 perfect。咁其实就放咗工啦，其实基本上咧就我哋每逢礼拜一我都要介绍电影噶嘛， 冇错。 咁啊一定要系好好地咁啊要支持啦，系咪？ 系啊。 最好嘅就乜嘢？佢要入场啦。 冇错。 我琴日咧做完节目之后嘅话咧，好开心咁啊，已经买定咗飞啦。咁跟住咧就即刻哇，揸车啊！咁跟住咧就同我个男朋友一齐啦。今次嘅就系因为我哋已经知道嘅就系啲地方应该要 车位难求， 唔好令到自己咁辛苦咯。 系啊，真系啊，唔好有牵挂。 系啦，咁啊就有得泊车嘅，跟住你又可以有啲泊车优惠嘅， 唔后顾之忧啊。 系啦，咁就食饭啦，食完饭之后就慢慢走去睇戏啦。咁就系套戏系啲咩嘅话咧，我下个礼拜先再同大家介绍。 但 我觉得我已经好耐冇睇过一套戏，我笑得咁开心。 喂，咁咪好咯。 系啦。 開懷大笑， 真係好難得。咁同埋你係會 feel 到嘅，就係全院嘅人其實大家都一同開心，呢個先至最難得。因為其實有時有能本事係你買咗一張飛入去，你係會發覺周圍嘅人都笑得好開心，你自己唔知佢笑乜。 係啊， 你有冇試過？ 我試過啊，試過 睇、 啊、 你哋咁嘅電影， 係啊， 跟住就覺得我哋自己係咪有問題咧？點解、啊、我真係覺得一啲都唔好笑嘅、啊？ 人哋笑點咁低咧，咁樣樣係 啊，又或者自己笑點即係究竟去咗邊咧？係嘛、啊啊，可能已經冇咗啦咁樣。但係其實琴日嗰套電影我就值得推介俾大家。咁同埋就係你 feel 到嘅就係個感覺好好。當你睇咗有一套你自己好開心嘅電影嘅時候，覺得你個人已經成個 系啊，系啊，系啊， 咁咪行下街啦， 分享嘅 系啦，咁好想分享啦，咁跟住又再行下街啦，咁跟住又买下嘢啦，咁跟住收尾嘅就再买一啲嘢食啦，咁啊翻屋企食完嘢，跟住瞓觉，哇！咁样终于起身嗰时候，简直 好满足， 系啊，好似个新生儿咁样。 有时咧睇电影咧，唔知你有冇呢个经验咧，就系、是、你对有期望啦，又或者无论喺电影院啦，或者电视都好啦，你睇睇睇，你觉得都唔系嗰回事嘅，或者你得唔到一种 个落差太大， 系啊，你就会觉得哎呀，又想唔睇，又想。又好似嘥咁嘅感咁嘅心情啦。咁、我琴晚咧，我唔覺意睇一套戲，我下個禮拜會講嘅。但呢套戲咧，雖然佢嘅發展係比較緩慢，咁但係佢個劇情都幾得意嘅。嗱，我淨係講一句台詞啫。咁一個女主角即係敲個男主角門，佢哋只係一個唔係好熟嘅鄰居。跟住佢話：你可唔可以同我上床啊？咁樣。 哇！愛情動作片、啊。 但呢套戲咧， 睇啦， 咪咯，淨係呢一句對白。就即刻吸引， 呢一套戏完全冇任何三级。 咁你咪好失望咯。 系啊， 哎呀，咁唔好介绍啦。 系啦、 啊，如果我讲埋嗰个男女主角嘅年纪俾你听咧，你更加会知道呢套戏咧，原来唔系讲嗰啲嘢嘅。咁啊，下个礼拜一分享。好 咩嗰啲嘢啫？ 即系唔系讲一啲男女嘅激情、啊， 即系唔系爱情动作片、啊， 唔系爱情动作片， 系啊， 慢动作都得噶。 心灵电影， 慢动作好睇，咁你咪教快佢咯。 呢啲戏有慢动作咩？ 啊有啦。 你话年纪大嘛， 系啊， 咁你咪教快啲咯，教快啲嘅话，好可能嘅一个钟头嘅话，你半个钟头睇晒， 好 chain 格，你真系好 chain 叫 chain 格啊！ 我哋三个人 一齐 啊， 系 啊，你又睇，你又睇少，系咪激死啊？真系啊！ 好好睇噶套戏， 真系哦，你有冇即系教快啲啊？ 肯定有啦， 或者咩咁啊？有时你咁啊，睇晒咁， 另外自己再攞条声配音， 冇嘥时间。 咪喺人生苦短啊！ 呢個郊遊啊，城市遊都要講呢啲嘅。哦，睇戲你講， 係啊，因為我話你話，就算你城市遊又好，郊遊又好嘛。我琴日就城市遊咯，都係 好 開心。 喂，有一樣城市遊咧，唔知你細個有冇試過咧？就係坐電車遊車河啊！ 试过啊？ 你有冇试过啊？ 我试过。 你有冇试过啊？ 试过。 因为电车呢个交通工具咧，第一好有历史啦，第二咧，其实佢嗰种情，佢嗰、那个我唔可以话佢缓慢啦，即系不过唔快啦，我只系话嘅速度咧，其实几舒服。如果你唔赶，你系甚至你冇乜目的地咧，你就咁坐喺个电车上面咧，喺度坐下消耗下时间，其实几舒服噶。 哦， 系啊。 我因为我系新界人啊， 我就试过坐巴士啦，因为咧嗰年系啊 Form Three 暑假，哇，成绩表考到好差，三廿几，再两格红色嘅，咁都要翻屋企嘅，咁就唔想翻住，就坐巴士入咗去新界，再出翻嚟。 哦， 系啊，即系 我咪又系要签名， 系啊， 家 长，不过我都明白个心情，即 系 暂时俾多一个钟都 系，一定系嘅，冇 friend 陪你咩？ 吓， 冇朋友陪你咩？ 冇啊， 系咯， 放咧。 你嗰啲咩 reserve 你啲咩碟子啲名嗰啲咧？ 菠菜莲咧，你有冇走喺个菜档度啊？菠菜莲陪我行一阵啦。 佢嗰时仲系好细个咋， 都未卖菠菜， 卖紧咩？ 卖紧葱， 蒜头卖紧蒜头。 明嘅，诶呢啲嘢要有啲 年力，蒜头就唔啱你。 有啲年力先就开始卖只菠菜系嘛？开头依啲牙 子有 工大菜仔咁样系咪？ 牙菜仔 平啲， 细细条。 十蚊就十蚊一大兜嗰啲， 芽菜强壮到蒜头莲， 蒜头就唔好叫阿莲啦，后屘叫阿莲啦，改名。 咁所以咧，有个文章咧，佢就讲下十个香港嗱，其实咧，我觉得佢个 title 有啲奇怪，佢系适合一个人去嘅好去处，即系话呢啲地方，就算你冇人陪咧都 OK 嘅， 安全咧，可能系安全。 不过其实我就觉得 香港， 我觉得乜嘢地方都系一个人去咯，其实 系啊， 其实我 觉得。 喂，甚至有人一个人去主题乐园添啊！即系有人啊吓，即系笑一个人去主题乐园。好啦，咁呢十个地方，唔知大家有冇去过啊，或者中唔中意玩啊？第一就系大澳，感受下渔村风情咁样吓， 就坐嗰个街道拉条绳嗰个，你有冇坐啊？好玩啊！嗰个真系好玩。 嗯，冇错。 有咩好玩啫？ 好玩啊， 好玩咩？ 好玩、啊， 你嗰度搭十次啊？ 好认真， 来回来回咁样。 佢佢乞人憎系 两影之后有冇玩啫？ 公认噶啦， 反反差 都公认噶啦。 你唔系衰咯，佢都系唔最衰。 衰，我哋就衰到飞起。 应你两句之后有冇玩？ 系啊，系啊嘛， 反住反住个桶就系、 是。但系我好多嘢好玩过，即系搭嗰嗰条船啊嘛。 你讲三样好玩。 嗱，我觉得其实嗰度你就行下食嘢啦，同埋就你可以去嗰度买好多嗰啲新鲜，佢哋真系自己晒嘅，系啦， 喂，真系要去嗰度买， 系正系嗰啲地方先有噶，知唔知啊？ 我知啊， 唔系真系有得买噶，大嘅虾干， 街市买嗰啲冇噶，嗰啲都唔得， 没有噶，没有噶，嗰啲一定系要嗰啲水上人家佢哋自己买晒噶。 但系仲有一间好靓嘅酒店喎， 系啊，佢叫大澳文化文物文化酒店啊， 你住过？ 我住过， 同边个住啊？ 同我姐姐， 嗯， 系啊。 哇，好古色古 香，其實是貴的，但是問題是你覺得是值的。 是啊， 是啊， 那些味道真的 流。同埋沒人的，他不是幾間房的而已。 是啊， 因為他以前是建於1902年的大澳警署， 是啊， 是一座二級歷史的建築，現在活化了成為酒店了。 沒錯。 但是都保留了文藝復興風格的建築，哇， 太 值 了。很 正的，同埋就是所有那些房，我住那間房是對著海的。 好 靚，你會覺得自己好像在傾城之戀的感覺。 是啊，有沒有穿旗袍去啊？ 你呢？ 佢入絲襪都著埋，阿伯家姐絲襪都著埋， 化妝啊， 笠住個頭，笠住個頭， 得咪卷住啲髮卷， 哎呀想嘔，今朝好彩唔係食好多嘢，好啦，十點半先聽新聞報告翻嚟， 好核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连锁饼店 Crostini 全线结业，消委会至今接获34宗有关预缴购买饼卡的投诉，总金额共107,000元，平均每宗金额3150元。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其中21宗投诉个案在早前的婚纱展购买饼卡，金额较高，平均每宗3900元，最大宗涉及10,500元。投诉人在婚纱展购买了350张50元的礼饼卡。黄凤娴说，如果消费者透过信用卡付款，可以透过现有的退款机制申请退款。如果消费者透过分期付款购买，等于向银行借钱，需要继续还款给银行。一旦饼店清盘，黄凤娴建议消费者向清盘人联络，登记成为无抵押债权人。即使銀碼不大，亦都希望兩三年之後可以攞翻少少錢。他建議消費者購物的時候必須保留單據。消委會調查發現，新學年整體平均買書費分別較上學年上升2.9%同5.7%，升幅顯著高於同期通脹。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在本台《千禧年代》说，部分学生既要买电子书，亦都要买实体书，令购书费增加。希望学校不要要求学生同时买实体和电子书。小学校长孔慧成说，书价贵了是事实，但对消委会调查显示小学新学年平均买书费超过3000元感到诧异。以他的学校为例，书费大约2200至2300元。香港电子教科书协会会长曾慧敏说，电子书涉及维护成本，一套书亦都有两三个版本，配合不同的电子器材，加上要配合图、声、画，令电子书成本较实体书高。另外，香港学童人口减少亦都导致成本上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社会由乱到治，但仍然有外部势力希望利用香港影响国家，包括远对抗，以及2019年之后孕育了本土恐怖主义，当局不能够掉以轻心，要做到防范、制止和惩治。至于《基本法》23条立法，邓炳强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属宪制责任亦都有实际需要，当中部分罪行包括涉及特务行为等，要有有效的法例去处理。他又说，吸取2019年修例事件的教训，立法前要预早向市民解说清楚。 南韩过去一日新增51,874宗新冠确诊个案，再多60名患者离世，累计超过2431万人染疫，27,725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516人，较前一日增加25人。韩联社报道，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日的数据减少近20,000宗。当地中秋小长假之后一度增加的新增确诊病例，转为回落的趋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大部分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星期中期风势增强的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784点，跌145点，总成交金额310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1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25点，跌10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44，跌1.2；腾讯控股298.2，跌1.8；恒生中国企业66.08，跌7毫；药明生物52.8，跌1.35；阿里巴巴86.95，跌1.15；美团173.2，跌2.2；新华保险16.3，跌8.2；友邦保险70.75，跌7.5；快手59.2，跌2.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43.32，瑞士法郎0.962，加元1.324，人民币7.015，英镑对美元1.146，欧元对美元是1，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27,574点，跌301点。港金报15,600蚊，跌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2.79美元，卖出1,66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将军澳道啊，影响到个车龙都几长噶，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康华苑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啦，喺环保大道回旋处对出噶。重复多次，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康华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都好长噶，排翻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咁揸车朋友，如果咧呢个时间要用将军澳隧道出翻去观塘咧，就预翻多少少时间啊！咁因为受康华苑慢线嘅意外影响，车龙咧就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东港中心。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东港中心。喺新界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就喺龙日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啊，慢线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啦，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排到去龙日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在屈地街。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在启福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同埋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天下。 科举发生舞弊，雍王勃然大怒，冯妻吴主动谏言，认为呢件事可以由封兰式负责审理调查。究竟舞弊案背后有咩阴谋呢？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出发2022唱响时代金曲青年文艺音乐会， 只要有我哋，只要加埋你哋，一定可以令香港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动人。 30多个青少年单位联同新时代奋斗者，一同传扬建造美好香港的信息，共创新篇。出发2022唱响时代金曲青年文艺音乐会，9月18日晚上7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同步播出。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8月7日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啦。咁啊，头先讲到咧，即系可以去行下街啊、打下卡啊嘅城中嘅热点啦。咁啊，即系大家可能都去过，都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嘅经验嘅。咁啊，头先讲到大澳啦，跟住第二个咧，我都几中意嘅。其实你有冇发觉咧，海边咧通常都好舒服嘅，即系海边嘅任何地方咧， 有啊， 都几舒服嘅。 系啦，啲女仔着得少啲嘛。 唔关嗰样事咧，个海滩啫。 系啊， 我都系噶，我中意噶。你见到人哋真系好舒服咧，因为其实你喺海滩冇嘢做嘅啫嘛。 嗯， 系咪你可以一定是很悠闲咁样，又坐喺度睇下书啊，或者晒太阳啊，咁样。有时你间唔中又会见到一两只蜘蛛咁样，好开心噶嘛。 咩叫咩精啊？ 蜘蛛嘅就系即系嗰啲裤咧，系啦，着住嗰啲好吓嗰啲。 我去海边我就睇天色睇日落，其他嘢唔睇嘅。 哦，系咩？ 系啊。 O K， 好。 喂，你知唔知依家坚尼地城啊，西环嗰边睇日落好靓嘅？而家佢哋整晒岸边咧，好靓，系值得去。 一阵间都喺呢个 list 里边，系啦。 咁西九龙都系啦。 第二个就系西九， 冇 错。第二个就系西。 因为佢哋话原来喺嗰度嘅话，你望日落系特别靓嘅。 冇错， 嗯， 佢嗰个长堤咧系非常之舒服，同埋嗰度亦都好多嗰啲餐室啦。 嗯， 好开心，可以踩单车啦，行下啦，咁影下相啊，打下卡啦咁样。 有啲仲要系动物友善餐厅嚟嘅，即系你可以带埋只狗去嘅。 冇错， 系啊，咁你会更加开心啦。 正， 因为我都觉得呢一样嘢系值得推广嘅。如果你系咁多毛孩主人系嘛，如果你话我唔俾我带我个猫猫就比较少啲。狗仔系啊，一齐去食嘢嘅话，我觉得呢一个都系一个大嘅 trend 咯。 咁 我下个礼拜可以问下 Dr. Eric 嗬。 系，冇错。 系咪睇佢有咩推介？ 哦，系，都可以啊，即系动物友善餐厅啊嘛。嗯。 不过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睇，就如果带动物去咧，就即系都要佢 behave 啦，即系唔好搞到太污糟啲地方啊。 你带得出去嘅话，你一定要你只力动物要 behave 啦， 系啊， 要乖啦， 冇错， 要拉住佢啦，同埋。 第三个地方就系石硖尾嘅南山村咁咯，咁大家有冇去过打卡咧，或者去行下咧咁样样？ 佢 呢度有啲旧式嘅儿童游乐场，咁有时啲摄影嘅镜头中意影下啲旧屋村啊，咁样样当。影相啦，主要系呢个节目系啦，冇错啦。头先你讲个西环码头就系啦，咪你讲下先。西环嘅西环码头咧，都会影日落咧，非常之靓。 系啊，嗰度好正， 冇错啊。咁好多人透过码头嗰个面积、嗰啲地积水啊，即系影出嚟咧，好似天空之镜咁嘅景色。 系啊， 天连一色咁样吓。另外就系沙田嘅泥涌啦，哎呀，我真系未去过。你去过啊？ 去过啊，好正啊。 泥涌， 嗯，嗰度系我记得我好耐之前去咧，有啲车胎咧个搭住一嚿嚿嘅，好靓啊。成个海滩其实佢近西贡。同埋马鞍山中间，即系笃笃嗰度， 都系叫沙田嘛，嗬。所以我就觉得嗰啲话泥涌，我就觉得 泥涌应该系沙田同马鞍山之间，系咪？ 哦，系，冇错。 个西沙湾公路 嗰阵时候有时会拍外景啊嘛， 系啊，嗰个 泥涌会拍外景啊嘛， 系啊，系啊， 拍嗰啲西诶嗰啲古装剧。 有時你會在嗰附近嗰啲地方度取景嘅。 嗯嗯，佢話呢度咧有紅樹林啦、燒烤場啦、露天茶座啦，仲有好多人嚟咧十倍河咁樣咯，都係一個幾適合一家人大細。 但 係 而家葵涌係咪喺嗰邊嗰度都有一啲 construction site 啊？即係因為嗰條西沙公路 嗰度起 好 多嘢，嗰度 起 好多嘢。我開始覺得嗰度城市感覺太重啦。 係啊， 就算西貢自己本身都係，我覺得係啊。我因為我有時我間唔中都要去嘅，咁所以就係我會發覺同以前嗰種感覺。好唔同咯，至少啲人嘅種類都唔同咗， 係啊，啲面貌都唔同， 冇 錯， 真係噶，所以你會覺得嘅就係嗰啲店鋪又會唔同咗，佢嗰啲感覺又會同以前你去到嘅嗰種。好似系放假，好悠閒啊！兩回事咯，但係都係一個幾好嘅地方嚟嘅， 冇錯， 都有啲 嗱有兩個公園咧，我相信大家都一定去過噶啦。同埋咧，我覺得即係其實呢個唔係一個人唔係一定一個人去，一家大細都得嘅。第一個咧，我哋細個叫做冰頭花園啊，而家叫 動 物植 物 公 園。哇！我諗我應該有一千年冇去過，你咧？ 都好耐， 我 谂，但好多雀仔睇噶，好好开心噶，好、 啊、 多雀仔噶。 但真系唔会怀疑嗰度有个冰头花园咯、嗯，即系成个你会行过去。 当事人就比较少啊，即系如果我打电话约阿珍去冰头花园，我谂俾佢闹。 而家都唔叫冰头花园， 动植物公园咯。但好多嘢睇，系真系。 但 系 相比以前咧，已经少咗啦。以前真系有啲动物噶，而家 都系啊。 以前我记得有跑。 马骝啊！ 咁严重， 以前有噶，好耐，当然讲系好耐之前啦。咁但系而家主要系得马骝咯， 同埋雀仔 啊、猿猴啊、雀仔啊， 雀仔好多雀仔。 我已经唔系好喺个记忆里面嘅话，有呢个冰头花园，我记得我去过一次咁大把。咁但系就 一世人去过 一 次，一 世人就去过一次。系啊，我唔会专登会去咯。我反而我就系我第一次去有某个地方，我觉得好好玩嘅就系加道里农场。 哇！呢个我未去过， 我去过。 我未去過、 啊、你要去啊！ 喺、大埔 係 咪？ 因為又係冇錯，有好多嘢睇嘅，同埋嘅就係佢嗰度又會有一啲，譬如可能係 organic 嘅雞蛋， 嗯、 你有得賣嘅。咁同埋你又會可以嗰度，你又睇到有好多鸚鵡啊， 哇 有好多啲、即係貓頭鷹啊等等啦、啊。 老師，我想問一樣嘢、其實咧 organic 嘅雞蛋咧、你一定食過啦。如果係咁、其實個味道食落有冇唔同 㗎？有嘅， 唔係有 organic 味咯。 嗱、應該咁樣講，雞蛋嘅就係你有一個嚴重啲嘅雞蛋嘅蛋味，你如果係就係覺得佢係靚啲嘅雞蛋嘅話，而且你打出嚟嘅話，你都可以睇到嘅，你會見到嗰個蛋黃係會比較脹卜卜，咁就梗係代為之新鮮啦。有時你買嘅一啲雞蛋嘅話，你打出嚟嘅話，佢係扁塌塌噶嘛，咁嗰個咧就係啲雞蛋你可能已經擺得比較耐啦。 撇除係咪 organic 咧？其實如果而家好多超市咧都有來自唔同地方嘅雞蛋嘅，新加坡啦、泰國啦、日本啦、香港啦咁樣。我有時都專登比較一下買兩個唔同地方嘅試下睇下，有啲咧其實咧真係我而家唔記得邊個地方啦。總之咧就一打出嚟咧。偏向容易爛嘅， 顏色又唔同啦， 顏色又唔同啦，大細又唔同。 嗰啲可能已經擺得比較耐咯，係咪啊？即係你會覺得佢好似係嗰個蛋白同埋嗰個蛋黃比較容易分離咯。係 啦。 咁我有時我就會中意去嗰啲地方嘅話，你又可以坐低，可以食少少嘢。佢同埋佢好大噶，你有排行噶。咁就我覺得佢好抵噶，我覺得真係加到你農場。我覺得反而就係，你話值唔值得自己一個人去咧？我就覺得嗰個地方係應該起碼兩個人去，或者係兩個或以上。会开心啲， 不过 头先可以行山。 讲呢个冰头花园咧，因为我细个咧，我阿爸阿妈咧成日嗰时冇乜地方好玩嘅啫嘛。 系啊， 差唔多冰头花园系去亲即系假日咧，一定系嗰个地方。同埋嗰阵时咧，大家亦都唔系有咁多钱去买相机嘅。咁会点咧？咁冰头花园有啲影相叔叔嘅，你知唔知噶？ 我知道。 影相叔叔咧就佢帮你影。影完之後咧就俾翻 佢點曬俾 我唔記得佢點樣曬翻，我而家唔記得啦。總之係佢會有個相機幫你影，你有冇幫襯過？ 我冇幫襯過，我爸爸有部相機噶嘛。 OK， 我記得有啲專幫人影相嘅，咁跟住就係咪即影即有咧？可能即影即有幫你影。 如果唔 係 嗰個冇理由俾翻你㗎。 係啊， 應該就 仲有呢個 攞走㗎啦， 即係幫你影相嘅 呢個行業咯。 咁除咗呢個之外咧，仲有呢個金鐘嘅香港公園都係幾好嘅一個行嘅地方嚟嘅。最後兩個啦，就係美孚嘅頭先我問過你啦，余中怡嘅文化館。 哇！呢個好玩啊，係啊，又有嘢食又有酒店， 冇錯。那個酒店我係想住一下嘅，同埋嗰度有一間嘢，其實就係有好多啲中年以上嘅係啦。佢哋喺嗰度就開咗有一間嘅餐廳，係、有唱歌嘅銀花族嘅餐廳， 歌餐廳 冇錯。我點解會去呢？就係我有一次係上有一個堂，咁就係連續上三日。 咁跟住就係喺耀中儀博物耀中儀博物館嗰度就係開喺嗰度就係上堂嘅、嗯，就學打坐。 啊，嗰個酒店同大澳嗰度差唔多，係 咪？ 都 係嗰度文物酒店， 係啊， 值得去，值得去。 最後一個咧就係炮台山嘅叫遊街實驗 Oil Street Art Space 係香港二級歷史建築嘅，前身係香港皇家遊艇會會所，而家改建為一個藝術嘅空間嘅。大家趁呢個星期六日嚇，同屋企人行街。 其实香港很多地方很靓， 系啊， 系啊。如果你心情好的话，其实边度都靓，系咪？多啲去发掘啦，尤其是 心情好的时候咧、 OK ， 马小强靓唔靓仔啊？ 心情好唔好嘅，佢都唔靓仔。 望下先， 冇可能。心情好唔好嘅话，都只不过得有一个反应嘅，就系、是、想呕。 够啦。 十二度气温，相对湿度56%。喺呢个星期五嘅早上，你听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网上情缘，你相信爱情吗？你相信世界上有永恒不变嘅爱情吗？爱情有阵时只是一连串的问号，但是从来没有确实的答案，直至你找到它。 I believe 그댄 곁에 없지만 이대로 이별은 아니겠죠 I believe 나에게 오는 길은조금멀리돌아올뿐이겠죠모두지나간그기억속에서내가나를아프게하면눈물을만들죠나만큼울지않기 满可悲咬牙满哈就I believe 내가아파할까봐그대는울지도못했겠죠 I believe 흐르는내눈물이그댈다시내게돌려주겠죠자꾸멈추는내눈길속에서그대모습들이떠올라눈물을만들죠나만큼울지않기를그대만은눈물없이나편하게떠나주기를언젠가다시돌아올그대라는걸알기에난믿고있기에기다릴게요난그대여야만하죠나그댈알기전이세상도 你身边的人就是最适合你嘛。你哋会永远爱住对方嘛。有人话你最爱的人就在你身边，只要你好好爱他，他就是世界上最适合你。网上情缘，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里面那个人 Night breezes seem to whisper, I love you. 是不是就是你最想见的人？ Birds singing in the sycamore tree. 只是因为他不在你身边，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你才在梦里面一再见到他。 Say nighty night and kiss me. Just hold me tight and tell me you'll miss me. While I'm alone.Can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tars fading, but I linger on, dear. Still craving your kiss. I'm longing to linger till dawn, dear.The sunbeams find you, sweet dreams that leave all worries behind you. Bu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ba ba ba.Still craving your your sunbeams find you. Sweet dreams that leave all worries far behind you. Bu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Ba-da-da-da, da-da. 我丰收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同北京对话，又提到教廷同中方在2018年达成的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形容有些事进展缓慢，但仍然向前迈进。报道话预料双方将会在今个月底续签协议。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台风南马都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同干燥，但部分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星期中期风势增强的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56%，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18点，跌111点，总成交金额37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6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13点，跌1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97元，跌3元；盈富基金19.45元，跌1.1元；恒生中国企业66.2元，跌5.8元；日明生物52.9元，跌1.25元；阿里巴巴86.95元，跌1.15元；美团173.3元，跌2.1元；新华保险16.24元，跌8.8元；友邦保险70.85元，跌6.5元；快手58.95元，跌2.95元；港交所296.2元，跌7.4元。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8.996，瑞士法郎8.16，澳元5.266，加元5.93，新西兰元4.68，欧元7.847。每百日元兑港元5.47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363。日经平均指数报27574点，跌301点。港金报15600元，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2.94美元，卖出166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康华苑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嘅，仲系好挤塞，龙尾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重复多次，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康华苑慢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啊，仲系好长噶，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咁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 向，近住和富中心的慢线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车龙都是未消散，排到太古城对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太古城。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菲林明道。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方面，宝林北路去秀茂坪方向，近住翠林路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村。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澳龙嗰段都是慢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亚公湾对开。在封路方面，观塘的翠屏道因为有水管急收，翠屏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佳廉道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所有长过七米的车不能够由佳廉道左转入去翠屏道的。另外，沙田的官平路就因为有紧急维修，官平路近住观音山村的唯一行车线都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和青衣南桥落斜方向葵芳。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二台话你知。 你哋近排越嚟越冇手尾喎，用完嗰啲电器又唔识嘅，咁样好唔环保喎。我哋应该呢喺日常生活中尽量做到节能减碳啊。 我成日都听到减碳㗎，咁其实乜嘢系碳排放啊？ 我知，等我简单解释你知啦。碳排放系指人类因为从事某件活动直接或者间接产生嘅温室气体，呢啲温室气体嘅总重量就被称之为碳排放量啦。 哦，即系想减慢温室气体增加，就要揾方法减低碳排放量。其实保护环境每个人都有责任嘅，咁做生意中小企业又有冇方法去减碳呢？ 当然有啦，你要留意9月19号星期一下午3点至4点，贸发局有个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网上研讨会，零碳之路，测量碳足迹。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上网预先登记。 好提议，等我即刻去贸发局网页睇下详情先。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阿欧。 Hello， 大家好，我杨祖儿。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推动，三五成群展翅清健超新星。 谢文扬成为护理员之前的建工经历真的好惊人啊！ 揾工嘅时候撞咗好多次板，面试咗44次，不同行业不同工种，未遇到展翅清健计划时候，就好似盲头乌蝇，你喺迷惘嘅，你唔知你自己应该做咩，乜都想试下。 想知文扬点解因为患病嘅嫲嫲而希望成为护理员，就要留意今个星期五下午三点至五点，三五成群同你一齐展翅追梦。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 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什么才是快活啊？我就觉得呢，做什么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那就是最快活的了。如果你们都想再快活一点的话呢，那就记得每朝十点到一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嘅节目第二个钟头啊！啲 fans 真系好好笑啊！佢哋话咧，头先阿马小强揸嗰张咧，喂，我又要啊，俾张我冇得俾，嗰张 唔系海报，唔系海报嚟， 系啦。不过咧，我又唔知啊，即系后边都印咗嚟送俾大家嘅咧吓， 一张篮球啊！ 我要一张， 系啊， 又系，我都想，我你讲得，你又讲得，我都想要翻张， 我都想啊， 贴喺屋企几好啊，系咪先啊？ 两张贴喺左右门神，哇正！ 另外咧就系有刘叔。他说是啊是啊，以前冰城花园是有些影响哥哥的，他原来他都试过，他说是会帮你寄回你家，因为那时候我太小我不知道，我影过但我不知道个手续，他说那时候影相要$8的， 哇以前很贵， 他说以前翻工一日人工都得$7而已， 哇整个 相那有没有人帮衬他啊？ 我想有的， 我家有帮衬过 情侣啊，没有相机的不是帮衬， 很贵啊，但是一个月的人工啊， 他晒完之后要寄回你家，哦，即系有，即系都要做嘅喎，咁咯。 我唔系话乜嘢，我只不过觉得唔系一般人可以， 系啦， 以前啫， 一日得$7嘅咋。如果而家食个包都唔够，啊， 日薪$730日， 咁啊好多年之前， 我哋差唔多啦。 嗯啊，好，继续今日咧，我哋有位新嘅靓女帮我哋听电话嘅吓，因为佢叫咩名先接听我哋电 话。Hello， 欢迎啊！ 加入我哋嘅大家庭，你好啊！ 冇错啦，而家开始，我哋进入呢个环节。你又知唔知我哋今日同学会有老师啊，有校长， 校长啊 嚟主持我哋嘅环节， 欢迎我哋嘅校长先。 系东莞暨大港澳子弟学校赖炳华总校长 Jonathan， 早晨， yeah， 校长， Hello， 校长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啊！食个早餐未啊，校长？ 翻学咧？ 有啊。 咦，今次 鼠包 系啊？啱啱想问有冇剪手甲啊？可能 我剪咗啦。 有啊，条裙 你剪咗咩啊？ 剪手指甲啫，都乖嘅。有冇带埋 iPad 上堂？ 冇啦， 带自己个 pad 未啊？ 纸本书， 自己带自己个 pad 啫，冇带 iPad。 欢迎你啊，赖校长。 系啊，你而家喺东莞系嘛？ 奇怪啊，阿丽锐你好，带同学仔，你系女同学咧， 系啊， 你做班长啊？ 哇，搞错啊！ 校长，首先有10分。 咁啊， 搞错 啊，赖校长啊，赖校长，咁咧， 乜你咁功利？ 阿马小强同学咧，佢咧好高噶，6尺几，可不如叫佢坐最尾一位。坐出出边啦，好唔好？ 系你阿计章同 系 小强同学，周间房走噶嘛，见窿就捐噶，你 见 我后边，你叫我得啫，做唔到嘅。 系啊，好明白， 你睇住小强同学吓， 佢好似啲乌蝇咁样啊。 睇住佢，计章同学， 好， 我 睇住 佢。我搞 清楚佢喎，赖校长， 好清楚， 成日冇搞。 好啦，嗱，赖校长，你知道个玩法啦。首先咧，头嗰半个钟就系同学出题啊，咁校长都可以一齐答嘅，好唔好？ 嗯，得唔得啊，校长？ 梗系好啦。 好， 第一回合咧就系由呢个计章同学咧先发问嘅， 好 系啦。咁跟住咧就我哋两个同埋你都会答嘅，好嘛？ 系啊， 好嚟咯噃。 异国风情吓，呢一个就系来自墨西哥嘅一个资讯。墨西哥人喺佢哋嘅新年啊，冇问我边月边日吓，或者同我哋一样都唔定，我知一定问噶啦。 总之过年啦， 系啊，总之佢哋嘅过年 New Year， 佢哋有一种特别嘅传统嘅做法嘅，24个，有一个系，三个系假嘅。第一，钟声一响，即系个钟声意思，即系夜晚当嘅时候咧，佢哋即刻用水淋遍全身，代表咧洗干净啦，进入一个干净的新的一年。第二，钟声一响，当下12点啦，全家人互相拖住手，互祝平安，黑一黑啊。第三， 当就食提子啦，咁啊食提子，食提子，食提子咁样吓。第四，当就拍手啦，每响下，因为十二下啊嘛，夜晚、就每响下拍下手，拍下手咁样、四个到底边个先系真咧？ 食提子， 我唔相信。 我举手先， 好，好，啊、校长先， 赖校长， 钟声响起，当然系归家的信号啦。 归家， 新年喎、啊，赖校长， 系啊， 即系当 佢、 啊， 当佢已经屋企啦，当佢已经屋企， 翻屋企。我觉得系应该系 B， 家人就拥抱互助。 我都觉得系、因为你冇无啦啦，你做咩淋湿个身咧？ 系啊，淋湿身我都觉得唔会。 系啊， 系啊， 私传统噶嘛，习俗噶嘛。 但系唔使讲啊，我哋话唔 系。嗱，佢越想佢越焗你，焗你拣边个或者唔系？ 系啊，泼水节啫，系咪先？ 唔系系咯， 我觉得系。 佢呢个应该系由泼水节嗰度咧演变出嚟。 系，我都觉得系拖手杯。嗱、啊，因为食提子咧，佢又系因为早两日写咗个提子旗咁 样。系啊，佢应该系啊， 又系错嘅。 臭皮咁样臭数咯。 咁你又拣提子？ 我中药。 佢踩完佢又紧，真系激死我！ 拍手都冇理由啊，校长，我又同你一样 啊，我觉得 拍手， 拍手有理由啊。 点解啊？ 一个每一下嘅话就一两个当。 喂，日本人拜神系拍一下，拍两下。 即系其实佢有呢一个 countdown 嘅意思。 日本人拜神系拍两下先。 嗱，总之点都好。校长英明，小强光荣，我都系拣 B。 你咁差， 总之你点都、你总之 都系跟校长， 跟乜嘢？ 系啊，真系啊， 系啊，我好差啊， 好差 啊， 都系嘅，都系互祝平安，平安。 你系 B 系咪？好，我系食提子。 好，正确答案， 有冇人啱先？ 有人啱，有冇人啱先？ 今次你婆撞中啦！ 哇，食提子 系佢哋嘅方法系咁样， 真系食提子， 真系食提子 啊！校长， 我怀疑李丽蕊睇过嘅， 系有核， 李丽蕊应该睇过， 有核定冇核啊？校长 呢个唔深究，不过咧佢哋嘅做法就系每打一下钟食一粒。然后喺心里面许愿，希望个愿望成真。 你头先冇讲， 我梗系唔讲晒啦。 因为我点解会觉得应该食提子呢？首先，其实我系唔知嘅。但系第二样嘢嘅就系话，我会觉得嘅就系佢应该系佢作唔到嘅呢样嘢。 嗯， 食提子 系啊，即系其实咧，阿梁同学应该系作唔到食提子呢一样嘢。 呢、这个答案 因为 太跳脱啦，你明唔明啊？ 太 但系点解佢会拣呢一个问题呢？就系、是、因为呢个问题好跳脱啦。 嗯， 哦， 系啦，咁呢一个就应该系正确啦。 系啦， 哎呀， 即系 佢系咁推理嘅。 几个跳脱啊？ 跳脱 英文点讲啊？ 班 长 啊， 校 长， 校长英文跳脱点讲？ 系咪 unique 啊？跳脱系咩啊？ 跳脱即系好即系点讲？好 energetic 同埋好难捉摸啦。 系啊 ，energetic 你 can really good， 你 can picture it。Yeah, yeah. OK， 好 ，beyond imagination。 好啦 ，beyond your imagination 啦，听到啊？ 听到啊 ？imagination 点穿啊？ 做咩要我穿？ 即系谂你唔到啦。 好， 谂你唔到啊！ 好嘢， 好 嘢， 好 嘢。好 啦，第二题，听住啦噃。你知唔知道咧？其實咧嚟緊啊，我哋有好多嘢嘅話咧，係發明在於嘅就係你真冇諗過嗰樣嘢可以變成另外一種嘢嘅。我想問一問咧，就係賴校長啦，同埋有兩位同學啦，你哋中唔中意食雲尼拿雪糕？ 中意， 中意啊！賴 校長中唔中意食雲尼拿雪糕？你一般啫。哦，咁你可以唔答咯。 不過咧，我想話俾你，唔係咁多人中意食雲尼拿嘅。 點解啊？ 因為覺得冇乜特別 啊， 冇乜特別嘅味道。 雲尼拿真係冇食， 冇乜特別。 因為就係 original 啊嘛，我覺得 係啊， 係啊，雲尼拿好貴㗎，係 咩？靚嘅雲尼拿，係 啊， 是 啊， 是 啊，真真正正嘅香草嗰啲雲尼拿豆嗰啲即係條咁嗰啲咧，係好貴嘅。咁、 啊、 你中意食咩雪糕啊，賴校長？ 校长 食菠萝雪糕， 啊、菠萝 点解要变色？ 因为佢要合 啊嘛。喂，你又讲得啱喎，马小强，菠萝雪糕唔系咁容易揾到喎，即系菠萝味嘅雪糕唔系咁多。 系啊，好多啊， 有 系咩？ 有咩？ 有 咩？ 有 菠 萝雪 糕但唔多咯。唔系你有冇真系买过雪糕先？你入去嗰啲 点会 你 买个雪糕？ 你入去嗰啲超级市场或者便利店，你揾下，唔系咁多噶。 少菠萝雪糕啦。 系啊，系 咪？同学。同埋班長就講啱，嗱你喺澳洲 Sydney 咧，去食雪糕咧，雪糕店入邊好多雪糕任你揀， 你個雪糕店啫， 行俾你試完味先嘛，好多種果味噶，有啲果肉喺入邊嘅，真係好食噶。 我同意，即係如果你專門店就多嘅，但係我淨係講如果超級市場或者嗰啲便利店咧、你即係抄嚟抄去都係得一兩種，咪朱古力啊、雲尼拿、士多啤梨。 班長女同學，女同學食雪糕點會淨係超級市場食咧？ 咁啊， 就明白。班长唔系问题啦， 校 长，但系我哋个班长唔靓噶， 班长要靓嘅咩？ 冇嘢， 班长要靓嘅咩？ 你选香港小姐系嘛？你选班咗？ 冇错冇错，嗱， 塔呢个图 好啦。我想问一问大家嘅就系话咧，嗱，原来啊，未来啊，运呢拿雪糕。可以由乜嘢製成嘅咧？ 哦， 頭先我哋有講到啦，你運呢粒豆啲係好貴噶嘛，但係呢一種嘅運呢粒雪糕可以用乜嘢製成咧 ？A 車胎， 哇 ！B 膠樽， 唔係嘛 ？C 膠袋， 咦 ？D 膠飲管， 哇！點我係擺落口食啊？ 你講多次，全部都係膠 嘅，未來嘅運呢粒雪糕係可以由乜嘢製成嘅咧 ？A 車胎 ，B 膠樽 ，C 膠袋。D 定系胶饮管咧？ 咁咩？ 嗯哼， 估到。 好， 车胎， 车胎。 我跟校长，我跟校长。 我呢铺 擦鞋， 我中意，我中意，我跟校长，我快过，我快过擦鞋强。我跟个校长。 乜嘢？ 点解系车胎？你讲讲先。 系咯，你讲先。 因为校长话车胎就应该系车胎。 冇错。 我拣饮管。 你拣饮管。 简单想象，你食雪糕食得多。自然有個車胎出現啦，你睇下小朋 友先。佢嗰個車胎唔係淨係食雪糕翻嚟噶， 佢嗰個摩訂一個車胎 啊，佢好 多過一個車胎。 點樣？ 我揀飲管， 你揀飲管， 有冇人做？ 冇人做 即係剩緊膠袋同埋膠樽， 咁我揀膠樽袋、 膠樽袋、膠樽。 膠樽嘅就係我哋飲嗰啲礦泉水啊， 嚇 剩翻嗰啲膠樽咧，而家我哋咪回收嘅，係咪？ 呢四樣嘢我哋 係咪好難咧，校長？拣咩啊 ？B 定 C？ 胶樽定胶袋？ 胶袋， 我拣胶樽。 小强拣咗胶樽 同胶袋啊， 系啊，而家剩翻两个啫。 胶樽啦， 我系 我都拣胶樽， 胶樽系咪？ 我都拣胶樽， 胶樽，三个全部都系咪？锁定， 好似 系 佢嘅眼神， 锁定， 改唔改？ 唔改， 后悔， 唔后悔， 唔后悔，正确答案系。胶樽嘅，好多人惊啊！ 系啊，点解嘅？可唔可以讲嚟听？ 好嘢，保重啊！你哋三个都系啊！嗱，其实科学家咧意外咁样制造咗有一种突变嘅酵素啊，佢可以咧直接咧分解咧胶樽原料咧就系 PET， 大家都听过啦，唔系聚酯呢一样嘢嘅，变成小分子嘅叫做苯二甲酸啊，然后透过一啲微生物嘅工程嘅话咧，可以转化成为香草精啊！ 但我唔敢食啦。 咁但系咧，其实有好多时候咧，你有发觉嘅就系佢未必，如果你食嘅话，你咪可以唔接受啊。但系问题系在于嘅。就係而家基本上我哋有好多嘅食品啦，我哋有好多嘅化妝品啦，我哋嘅藥品啦，同埋有啲嘅清潔劑咧，85% 嘅香草精油其實都係由石化原料合成嘅。你已經食咗好多啦，咁所以嘅就係未來嘅話，佢哋會可以將呢個膠樽轉化而成為呢一樣嘢嘅話，佢會應用喺其他嘅地方。 我都 係 食芒果。 唔怪之得，琴日消委會話嗰啲人造牛油好多塑化劑啦。 係啊，塑化劑冇錯， 真 係 食咗好多啦， 真係 食咗好多。 好，到我问啦。 好，到你。 系，准备好啦。下半期呢、這个咧，即系如果某个国家有啲系自爱，到底系由边几时开始，咩人引入嘅咧？其实可以话俾你听，系11602年。 咩11602年？ 咩嚟噶？ 咩年份？星球年份？11602年系几多？ 1602， 即系几多个光年啊？ 校长，你可能 呢啲同学， 即系呢啲同学， 呢个同学真系 继续啦，小强 系啦，真系乱到不得一个点啊！ 校长都1602年， 你问条问题都甩甩流流嘅， 乜佢唔够电，佢唔够电， 唔够电，系啊，佢漏电系嘛？ 再讲一次啊！咩叫11602年？ 1602年，咁有个某一个国家有个船长遇难，我讲埋故事俾你听啦。咁啲船员咧就下半期就翻去嗰个海港嗰度。咁、到底呢啲系咩水手咧？A 英国 ，B 荷兰， 系 C 葡萄牙 ，D 日本。 分嘅定系估边个地方？ 一定唔会系 D 啦， 唔会日本。 D 系咩啊？唔系日本。 估系 欧洲国家，我估系欧洲国家。 你估系葡萄牙？ 系啊。即係有啲海 係啊，海洋好多 嘅國家咯，即係好多個國家。 講多次啊！ 17世紀好似仲係英國未稱霸歐洲嘅海上，應該係葡萄牙、西班牙、我蘇。 講多次啊！四個 我拜你。 就係下半期係因為某一隻船。 唔使講呢個，四個答案邊四個啊？ 英國、荷蘭、葡萄牙、日本。 荷蘭、 葡萄牙、 荷蘭。 我哋計張同學。 荷蘭、葡萄牙同咩啊？日本、 英國、荷蘭、葡萄牙、日本。 荷蘭， 我係會喺荷蘭同埋葡萄牙中間揀。 荷蘭， 校長， 女啦班長， 校長， 我揀，我撞， 我跟你， 咁你揀荷蘭咯。

警方上半年接获786宗电话骗案，涉款超过4亿元，其中涉及假冒卫生署我称事主涉及违反抗疫指引等的电话骗案大约有183宗。警方说近日阻截2宗有关联的骗案，涉及一名内地的留学生和一名81岁婆婆，最终两人无损失。其中留学生报称收到声称卫生署人员的电话，说他违反防疫措施要求隔离7日，之后有自称内地公安说他涉及内地的刑事案，又怀疑他的个人资料被盗用，要求接受视像监察。骗徒之后又要求他为国家办事，着力他协助那名的婆婆买手机。警方说这名留学生透过警方的通报群组求助，调查之后发现婆婆曾经向骗徒提供银行资料，警方随即冻结他的户口，涉款大约380万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社会由乱到治，但仍然有外部势力希望利用香港影响国家，包括软对抗，同埋2019年之后孕育了本土恐怖主义，当局不能够掉以轻心，要做到防范、制止和惩治。至于基本法23条立法，邓炳强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属宪制责任亦都有实际需要，当中部分罪行包括涉及特务行为等，要有有效法例去处理。他又说，吸取2019年修例事件的教训，立法前要预早向市民解说清楚。搭载第九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的运20专机抵达沈阳。运二十在中午前飞抵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较早前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在南韩仁川国际机场举行，确认交接88位志愿军烈士遗骸和相关的遗物。志愿军烈士遗骸之后由解放军运输机运二十接载回国。内地传媒报道，空军亦都首次派出歼20为执行任务的运20护航。中韩双方2013年达成共识，南韩自2014年起每年向中方移交一批志愿军烈士遗骸和遗物，截至2021年南韩已经移交8批共825名烈士遗骸。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但是部分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星期中期风势增强的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54点，跌73点，总成交金额42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9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21点，跌10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8.4跌1.6，盈富基金19.54跌2仙，恒生中国企业66.56跌2.2，药明生物53元跌1.15，阿里巴巴87.45跌6.5，美团174.6跌8，友邦保险70.95跌5.5，快手58.95跌2.95，新华保险16.28跌8.4。港交所298.2跌5.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43.47，瑞士法郎0.962，加元1.324，人民币7.011，英镑对美元1.147，欧元对美元1，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27588点，跌287点。港金报15560元，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3.45美元，卖出1664.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仲有车龙噶，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喺九龙方面，茶果岭道去旺角，近住油塘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油塘港铁站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到桥底。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丁九嗰段比较行车缓慢。喺封路方面，观塘嘅翠屏道因为有水管急收，翠屏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佳廉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所有长过七米嘅车不能够由佳廉道左转入去翠屏道，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好心态出行，记得要专心留心唔分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从前，佢是一个警察。 你知唔知道大家点睇你？点样睇我？ 如今佢是一名律师。 作为一个众棍，你真系专业，乜嘢都做得出。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九月十三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你承认绿藤唔系一个一尘不染、黑白分明地方？ 如果子女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号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九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2号至30号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或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亦可以在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下载。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好啦，讲下我哋嘅电话号码就1872388 1872388。如果想参加一阵间嘅点唱，就要打嚟噶啦噃。 冇错，1872388 1872388。我哋今日咧有一位新同事啊，佢嘅名字叫做 万晴 晴，万晴晴，叫万晴晴系嘛？ 系 万晴。 我哋都有个同事叫万强。 好，我哋揾翻我哋嘅校长出嚟先啦。 诶，校长。喂， 校长， 系啊，早晨啊，早晨啊，系啊，终于又俾翻我出嚟打机， 系啊， 校长到你咯， 冇错，呢个时间交俾你啦，唔好咁心啊啲题目。 今日准备咗个题目咧，就叫啊，各位同学留心下班长啊，今日咧题目叫做上堂嘅题目叫校长陪你讲湾区， 校长陪你讲湾区， 知道， 知道， 系。不过首先一样嘢咧，就上星期咧，伍德基校长就同你上个堂啦，咁佢提我。要 睇下你哋有冇翻去温书喎、 啊？吓、啊，要温书？ 冇讲过、啊， 冇讲过、啊， 手册又冇写。 讲过咧，嗰阵睇下你同学有冇准备。 唔系，其实我哋系 open book 测验噶 ，open book 啊，佢话 系啊。 诶，我哋而家新嘅教学方法。我哋系唔使 open book 嘅 ，open your mind 就得噶啦。 Okay, 你都要啊？ 系咪好容易嘅啫？ 请讲。 长啊，班长啊，同埋啊，计章计章系留班留得最多噶啦。 无端端话我留班， 读大学咧，我成日听啲人讲有个叫 GPA 系嘛？ 系啊， 系几多啊？ 分 3.3 啊， 啊爆三啊，系啊。 以前咧。以前啊，小强读大学就知道佢咧就攞二点几嘅吓。OK，、嗯、我想问你啦 ，GPA 点解咧？唔使教啦，就叫 Grade Point Average，、 嗯、 平均学分绩点啦，系咪？啊，个问题好简单啊，吴校长特别提我问下你哋， 哇， 将个 P 中间嘅 P 改做个 B， 嗯 ，GBA， 嗯， 系点解咧 ？GBA 啊， 学校噶， 呢条系开放式题目，冇 A、B、C、D 嘅。任你發揮，我哋問問題，你俾學生發揮一個才華先得噶嘛。 好，我先，我送俾我哋嘅同事。我送俾個同事係 Good Boy Autumn， 幾好啊 ！Good Boy Autumn， 好正面啊！ 係， 我哋俾啲獎勵，繼續喺度。 我讚揚我哋嘅編導啊 ，Autumn 係 Good Boy Autumn， 係啊，我哋嘅同事啊， 好， 係好。咁我又可以就再升一格，就係話其實我哋所有嘅男生嘅話，係啦，我覺得係 good boy all，good boy all， 佢搣咗個臀，搣咗個臀字， 你個 全部都係 good boy， 班長 係點樣啦？ 我覺得你嬲尾嗰個 all 嘅發音咧要留意下 ，all 咧你個脷尖咪擺喺個 hit reach 嗰度 ，all， 如果唔係講 all 咧就一間 變咗中文啊， 聽眾有啲 係啦，即刻肚痛啦， 即係去廁所嗰啲叫做 good boy all。 我就 good boy 哦， 小强兄， 或者 good bye 哦都得，就系 good bye 啦，再见啦，所有嘅人。 好， 做一点钟 啊，惊啊， 咁快决 点算咧 ？Good good bye G B A 啊，俾啲俾你哋啦，好嘛？今日琴日校长陪你讲湾区啊嘛， 哦 ，Great Bay， Great Bay 系咪啊？ 系。 咁 A 系咩？ 系 Bay 咩嘢 ？Great Bay good bay good bay A 系咩？ A 系、嗯、 快啲啦 ，Great Bay 大湾 区 area 啱唔啱啊 ？Area Great Bay area 系咪啊？小强系咪？ 系 你真系决定系呢个啦，系咪？唔系 Good Boy area 啦， 你心急啊，班长， 唔系 Good Bye All 系咪？ 系 唔系？ 我哋俾80分啊，小强俾奖佢啊， 扣分啊，咁样未啱晒。 班长落堂之后，你俾个拥抱佢啦吓， 唔需要， 唔喺镜头面前做吓。80分，嗰20分去边咧？嗱，呢个唔系 Great Bay Area， 叫 Greater Bay Area。Greater 加 ER 嘅 Greater 嘅湾 区，所以湾区系一个大啲嘅空间，大啲嘅机会啊嘛。所以 GBA 就大湾区咁解啦，英文 Greater Bay Area。 明白。 喺度啊，同学仔， 知道 知道 喺度吓。 系， 而家班长咧就要翻去啊查一查啦。好。 第二题 系咪啊？ 系啦，第二题。 第二题啦，嗱，嚟到湾区出门头件事咧，系搭车、开车啦、揸车。我即系翻咗成日揸车翻香港电台噶吓，我留意到你嘅吓。好，嗱，以下题目，你睇广东区嘅车嘅字头咧，车牌就都系个月字开始 先。 系， 啊，你先写个月字，粤语个月啦。 知道， 粤剧个月。 咁我想问下你咯吓，嗱，如果见到车牌粤 A 啊？月加个 A 咧， 嗯， 就等于广州呢架车广州嚟噶， 嗯， 如果月 W 咧 ，W 咧， 嗯， 就呢架车代表系云浮市嚟嘅， 嗯， 好， 嗯， 月 J 咧，呢架车代表系江门市嚟嘅， 嗯， 好啦，咁请问下你，嗱一齐又开放题目吓， 嗯， 你觉得月 S 喺广东省咁多个？省份嚟讲，咁多个市嚟讲，啊，广东个省咁多个市，应该边度嚟一架车？第一次，月 A 就广州啦，月 W 就云浮啦，月 J 就江门啦，月 S for Superman， 汕头、 深圳， 深圳个深应该系二石， 逐过嚟 啊，系啊， 你系边度 ？S 系边度啊？ 汕头， 汕头，汕头， 汕头，点解觉得佢汕头咧？ 嗯。 S 啊嘛，山偷。 唔识啲地方啊。 嗯， 山偷。 山涛 英文拼音都唔错啊！ 嗯， 计张兴咧， 嗱，本来我以为深圳嘅，不过小群都觉得啱，深圳嘅拼音咧就唔系用 S 啦，系咪啊？ 冇错， 用 Z 普通话拼音， 冇错。咁我而家唔知咯，我谂唔到暂时。 我唔知道啊。 知道古先啦，答咗你啦。深圳唔系粤 S 开成古嘅，深圳系粤 B。 粤 B 人 吓，粤 B 啊，佢点样？ 广州粤 B 啊，深圳咯。 其实佢唔系音拼出嚟噶，系嘛？佢即系。即系唔系用个音拼出嚟？ 应该系啊，姜文佢 就 系 J 啊嘛。 哦，考试边个咁出完题问阿 Sir， 唔系咁，唔系咁先拣嘅，唔得嘅。 所以我留翻 W 就系云浮啊嘛，就 系 远远系啦远。 阿校长啊，好唔好？你都作 江门， 作几个答案俾我哋估下。因为如果唔系我哋好好喺大海嗰度啊。 嗯， 咁样啊？ 系啊， 咁噶，好咧。偏微嘅啫，你咪头先讲汕头咯， 系啊 ，A 就汕头啦，好唔好？ 好 ，A 就汕头啦， 系 A 就汕头啦吓， 系 咁好啦 ，B 咧就阳光咧， 阳光， 阳 光，嗯，阳光，即系太阳个阳， 知道， 江山个江吓， 知道， 好 ，C 咧就系东莞，即系唔好拉更咁啊，东莞系啦 ，D 咧大家最中食乳鸽嘅地方系中山啊。 嗯， 我都系拣汕头喎，冇办法。东莞一间， 你都系拣汕头， 系我都系拣汕头。 东莞， 咁我跟阿马小强啦，佢系行遍吓中国咁多嘅省份，相信会错， 我都会错噶， 唔紧要，我真系唔知啊， 冇错啦。 东莞， 咁你拣咩啊？ 我拣东莞，我系班长。 系啦，我跟阿马小强，汕头， 两个汕头，一个东莞。点 解 你拣东莞啊？ 唔知啊，我唔识啊。 佢唔识啊！ 佢 冇，佢冇读过。 真系咁唔得噶嘛？点解 S 点解东莞咧 ？S 点解东莞啊？ 我估因为你系东莞嘅，你觉得？ 因为你来自东莞，你来自东莞啊嘛。 答案系噔噔噔噔，汕头，唔系中山，亦都唔系阳江，系东莞嘅。 我真系东莞。 咁啊， 点解你次次都 S 系东莞？但系你唔好问我啲 US 系东莞，我成日都唔知嘅。不过就睇到咧。佢真係咧已經分好曬，有唔同嘅粵乜粵乜咁樣嚟定。嗱咁樣喎，譬如我想即係問嚟大家分享一下，原來咧，如果你架車咧係唔係粵 A 嘅話咧，你星期一至五揸車入去廣州咧，你就可能咧有啲時間唔入都係入咗去咧，又會罰款嘅喎。 哦、 同樣道理，揸住粵 S 嘅車去到深圳嘅話，非一啲時間指定時間咧，又要。有罚款嘅， 明白， 即系控制啲汽车嘅流量， 疏导， 就留意下啦，冇， 知道， 几有趣咧，呢地方嗬， 系啊， 知道。 第二题咧， 好， 第二题咧， 嗯，第三题啦， 好，啊，第三题啦， 系第三题， 第三题， 好， 第三题啦， 嗯， 咩叫暴雷咧？ 暴 点写啊？ 暴咧就暴龙个暴， 系 暴龙啊。雷就打雷个雷， 暴 雷 咩叫暴雷？ 潮语嚟噶， 系啦系啦， 暴雷 暴雷。 呢个系我哋啱嚟到湾区之后咧学到嘅字眼嚟嘅，叫暴雷。好啦，咁啊好简单啦 ，A 好简单啦，一阵间就落大雨啦，咁啊梗系有啲 thunderstorm 啦，系嘛，咁啊就暴雷咯，打雨啦，系嘛。第二个嘅情况就系啊呢件事咧系做得好轰轰烈烈。好出色，好引人哋咧系欣赏就暴雷啦，系咪啊？好掂当啦。第三就话呢件事出人意料喎，搞到咁大头发出嚟噶，咁啊暴雷啦，系咪啊？好啦 ，A 就点解咧 ？B 就系呢一个咧，就治安唔系几好啊，好多暴力，所以出街就小心啲吓。呢人就话打劫就打劫，抢就抢嘢噶啦。咁你觉得系边个咧？ 我估三。 暴雷， 你最中意周街行，你拣先啦。 C 系乜嘢 ？C 系乜嘢？ 出乎意料。 出乎意料啊！暴雷。 出意料嘅啦，系啦，哇！咁样搞大头发出嚟嘅，出乎意料啊！ 暴雷，暴雷， 嗯， 系闹人定系定系点讲？ 讲埋俾你听嘅话，你咪 唔系 闹 人嘅，系形容一件事情。 轰烈 B。 暴雷。 有人 B， 有人 C。 估 B， 我估 C。 人 B， 人估 C。 B， 即系话呢件事咧。哇！好出色，今日啊，班长表现好好， 系啊，好似咁样啊，打个雷咁样啊，好似好劲咁样，系人都知。 好，我都系 掌声雷动啊嘛，嗬。 B 两个 B 一个 C， 校长有冇人啱？ 小强又系边见班长拣边啊？拣边 系石根人噶， 系啊，长头草嚟噶， 狗嚟 啊！得啦，班长吓， 嗯，好， 校长真系少少失望吓。 校长，你系咪针对我啊？ 系，绝对系。 佢就系问你冇呢个独立。 校长唔系针对，校长系鼓励你。 系啊， 你咪叫你拣 B 啦，小强同学。 系啊，佢拣 B 啊。 我就拣，我拣。你有似你 有 B 有 C 有 D 系啦 B C D 揭晒掌鼓啦，有啲信心就拣 D， 即系打劫啊、抢嘢、夺宝嘅嘢啦，系咪？ 系 阿继章同学咧 ，C C， 头先我拣咗 C， 系啦。 C 系咪知唔知系乜嘢啊？ 唔使你嘅，总之系 C。我哋啲 掉就系 我中嘅继章同埋呢种嘅直率， 唔使你嘅 D 咧。是答案嚟嘅，原来呢我嚟到讲嚟到呢个弯咗先明白，哎佢话哎呢件事情要处理好佢啊，如果唔系嘅话暴雷点算啊，我即刻问啲朋友咩叫暴雷点算啊，暴雷先知话出咗事情点算 啊。出咗事情。 暴雷先知话发生咗突如其来唔好嘅嘢呢就叫暴雷。 哦、 我都以为是暴雷。 暴雷。 是啊是暴雷啊，譬如说喂啊，譬如阿计章同学仔嘅，哎呀，可能玩股票啦，玩股票小心啲、啊。 出咗事点算啊？ 暴雷咗之后你点算啊？咩叫暴雷之后？哇，个股市突然间狂泻，你买一只股票跌到跌咗长子，咁唔知点算喎、啊？财政咁都叫 暴 雷 啦。 哦，增知识啊，长知识。 暴雨嘅暴，天打雷劈个雷， 知道 有 知道。好，校长仲有冇一条啊？ 仲有冇多一条啊？校长， 仲有一条，呢条就精彩啦。 好。 刺头，咩叫刺头咧？ 边个刺啊？ 刺头就系、是、刺咧，就刺穿个刺。 系 头咧，就是、头壳顶个头。 嗯， 刺头。 再最后一条题目咧，我哋做教育咧，就中意 open ended question 嘅。 嗯， 大家发挥下。譬如我话阿小强呢班里边嘅刺头嚟嘅，我识佢噶啦。 佢系班里边嘅刺头。 三位同学里边嘅刺头，我识佢噶，冇人识佢。 是不是 老师识佢？ 可以话一个代表人物咁啊，可唔可以咁啊？第一个话事人咁啊？ 代表人物，都可以近薄俾五十分嘅代表人物。 我觉得系系个 风云人物咯。 唔系阿校长啊，我咁样解释，即系如果啲咧嗰啲男仔剪头发剪到好短咧，然后再焦气咧， 嗰啲 剪咁样样咧，就刺头， 剪猪头即系 吸引 嗰啲毛希健啊，冇错冇错冇错， 吸引眼球， 喊晒出嚟噶嘛， 系啊，吸引眼球， 冇错， 即系比较突出， 系 咪？即系吸引眼球嘅， 系啊， 即系突出啲嘅， 系好突出， 俾三十分你， 哦， 继续 班长， 我估佢系令人头痛嘅人。令人头痛的同学， 点解咧？ 刺头嘛，即 系 总之就一见到佢我就头赤啦，好似咧有啲刺汁咧。 我都有谂过， 跟落个头， 系咪啊？ 所以叫刺头。 系啦，冇错，因为刺头咧就班长真系好聪明吓。 又系佢啱啊！ 嘅时候咧，请阿继章同学咧，请食粒糖仔咧，白兔糖啦吓。 多谢多谢。 刺头咧就等于英文所讲嘅咩咧 ？A pain in the neck。 哦。 好头痛嘅人，好麻烦嘅人，所以 我形容你啊嘛，我一定明嘅。 冇人 方好嘢系嘛？ 我一定估到，唔会系好嘢。 校长点解你咁样形容？ 搞搞震冇帮。 系啊，令人好头痛嘅。 点会系刺头啊？ 我知。 我今日讲 呢 样嘢，我 听见啲。 GBA 就叫 Greater Bay Area 大湾区啦。 系。 咁啊，知道睇到你广嚟到深圳湾区睇到车牌。但是越字头开始一定是广州的车，分到 ABCD 呢就不同的城市了。 嗯， 我们学到呢什么叫暴雷和什么叫刺头。几好玩咧！ 啊，校长好好啊，做翻个 round 校长， 好多谢校长。校长今日咧有个 时间，唔错吓。 好多谢，我有两分。 系点唱？点唱？ 点唱时间？ 有咩特别嘅信息想带出嚟？ 我就想借呢个机会咧，点首歌俾所有咧收音机面前嘅朋友听。我想点呢首歌咧，就想点呢个 Beatles 嘅 Here Comes the Sun。 点解呀？ 原因点解咧？我就想鼓励下听众咧，就唔好因为过去两年几嘅疫情好困扰，搞到出唔到街啦，你做生意觉得好烦啦，啲仔女翻唔到学，你觉得照顾佢原来唔好容易，觉得好艰难，好灰心。但呢首歌话俾你听咧，冬天总会过去嘅，嗰啲厚冰总会融化嘅。嗰啲面对困难嘅时候点啊？笑多啲，睇开啲，好似你节目咁，风骚啲，面上多啲笑容，包你一世唔会穷。但系你唔信咧，听完呢首歌咧。吃个靓晏昼，然后带住个笑容， 翻工或者翻屋企，我肯定你啲同事屋企人咧都话你今日唔同晒，点解？因为 here comes the sun。 好嘢，多谢校长，拜拜。 Here comes the sun, I say it, it's alright. Little darling, it's been a long, cold, lonely winter. Little darling, it feels like years since it's been here. Here comes the sun. 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电话号码18723888，想点唱可以打嚟啦。十二点我哋有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仲会有一个钟头嘅风骚快活人，冇行开啦。 俄方喺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有力支持，深化贸易等领域合作，维护本地区嘅安全利益。习近平赞赏俄罗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任何国家都无权做台湾问题的裁判官。普京说，理解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关切，俄罗斯珍视中方在有关问题上所持的平衡立场，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谴责个别国家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采取挑衅行动。两位元首又闭门会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后说，两人对国际局势的评估完全一致，俄中将会继续协调双方的行动，包括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 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强台风南马都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同干燥，但部分地区有烟霞。下周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下星期中期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48点，跌81点，总成交金额44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9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21点，跌10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97.8跌2.2，盈富基金19.49跌7仙。恒生中国企业66.36跌4.2，一名生物52.8跌1.35，阿里巴巴87.15跌9.5，美团174元跌1.4，友邦保险70.95跌5.5，快手58.85跌3.05，新华保险16.28跌8.4，港交所297.4跌6.2。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849，英镑8.997，瑞士法郎8.161，澳元5.268，加元5.927，新西兰元4.69，欧元7.8472。每百日元对港元5.4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45。日经平均指数报27588点，跌287点。港金报15560元，跌24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663.48美元，賣出1663.9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跟你講中壞車啦，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住獅子山隧道入口的中線啦。咁而家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住獅子山隧道入口一帶咧就車多。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七行道北過海排到模糊街，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欣怡花園。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一段车多，龙尾士美飞路。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著名作曲家叶浩坤和患认知障碍症已经过了身的婆婆感情深厚， 那我就将那首歌就将一些阿婆见到的幻象去混合了一些曾造才的一些字，就好像她的脑由一些现实的幻象跳去一些古时候的幻象，所谓古时的二三十年前的幻象跳来跳去的。 今集我们和叶浩坤探讨无限量计划呈现室内歌剧婆婆的创作历程，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见光 跑， 不见光 照跑，奔跑吧，思张运动员。电视节目《祖国健康快活人》第四季， 每集真人 show 环节，视障环岛跑特训班，见证视障运动员与领跑员从一开始认识，到跑匀多个社区做训练，围绕挑战香港环岛55公里跑， 最终佢哋会唔会成功？ 今晚8点， 港台电视31。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永伦。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个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嘅最后一个钟头，风骚快人啦，咁可以打嚟1872388啦，咁我哋咧就接紧你嘅电话，可以一阵间同你倾偈啦。 多谢大家今日好好生意啊！ 嗯，冇错冇错， 系啊， 开红盘啊， 系啊，冇错，新嚟新猪肉啊！冇錯，所以咧就係我哋今日有一位新嘅 靚女同事啊， 靚女姐姐幫我哋聽電話，所以咧就今日好多朋友打電話嚟 嘅，俾掌聲佢。 亦都好开心咧！头先系校长啦，吓咪 Jonathan 啦，而下个礼拜有另一位校长，大家要留意咯。 系啊，系一位女士校长啊！ 哇，正啊！ 系啊，佢亲身嚟到， 系 very good 啦， 亲身嚟到系咪？咁你咪好开心？ 诶，个个校长嚟到， 个个都开心， 我都开心， 日日就系开开心心笑住就最好啦。 系啦，冇错。 好，咁啊，一阵间落嚟咧，我哋呢个环节就系唱歌仔啊，吓咪都要赞翻好多朋友啦，一路咧有 send 好多歌嚟啦，填词 啊。你哋我哋唱唔切啦， 唱唔切啦，真系 系啦， 系啊。咁其实咧就我上个礼拜都有再收到嘅就阿发发咧又填咗一首歌嘅，咁但系都想同佢喺呢一度即系讲声，又或者系同其他嗰啲听众们咧都交代一下。咁啊就系、是、因为咧我发觉而家有两种唔同嘅路线嘅、 嗯， 有一种嘅就系会系填一啲词咧，希望可以嘅就系讲下自己啲心声啦。 上 一次系啦，凭歌记忆、嗯。上次嘅就系填咗有一只嘅系俾阿妹姐梅艳芳噶啦，将佢所有系都系杜拉格斯嘅，咁就将阿妹姐有好多嘅歌曲咧，嗰啲歌名啊，摆晒落去嘅。咁、今日嘅话咧，亦都系啦。咁我觉得呢一个系其中一个路线啦、 嗯。 另外一个路线嘅就系咧，譬如可能大佬啊，又或者系阿发发啊，或者系其他嗰啲朋友仔啊，阿 Ken 啊咁样，都会填一啲嘅咧，就系搞笑啲嘅， 活泼啲、 以我哋嘅节目为出发嘅。咁啊，当然啦，主角嘅就系你啦。 诶、嗯，唔好咁讲。 今日嗰只唔係，我今日寫嗰只唔 係。唔係啊，我意思嘅就係話，其實都係比較係好多時都係唱你嘅， 都係嘅，呢個係嘅，好多時都 係。冇錯，因為你係唯一一個唱你，但係你唔嬲。 你估下咧， 我就係講呢一句令到你唔可以嬲。 閂咗個門先， 冇錯， 閂咗個門先， 因為係你唯一一個唔嬲嬲。 哦，OK，OK，唔嬲就唔嬲啦，驚你啊！ 咁樣嘅，咁所以都多謝大家嘅。我諗都可以鼓勵，就係唔同嘅朋友嘅話，都可以分別咧填俾我哋啦，好唔好啊？多謝你哋， 題材不限。 係啦，同埋其實有時就會唱唔切嘅，都希望你唔好介意。就總之我哋會追得翻嘅。係啦，咁咯，好唔好？ 好啦，開始我哋呢環節咯。你又唱，我又唱，風騷唱不完。 風騷唱唱唱古韻，我可以。 原曲追，改词杜拉格斯，主唱小蕊蕊，改曲歌歌。天生宠爱又如何，我与你尽情地爱都不枉过，不羁风带着爱火，迷途重新做过， Love me more， 愿能为你齐同渡过， 谁可替代你时刻爱慕你怀，情缘难自控，全都也是爱，红得那像你风可继续吹，一听再听，只想听到 Monica， 多听几遍，由零开始不紧要，放荡的继续追，一听再听 ，Everybody 都被爱，只想听你。原来心一片痴、哦，永远去爱你，柔情侣带蜜意。喜欢的爱慕更多，心中歌脑内埋藏，听到了尽情地爱，心中广播，喜欢他领略更多，如同寻找自我，你会说像迷惑我，从来没错，停止转动了，人生偶遇你也完全难自控，谁可替代你，无心去睡了，只因带着刺，一听再听，只想听到心内唱，今生今世原来多么好听，爱念心里未知，一听再听，歌曲一响感动过多少心跳，原来心一片痴、哦、太去记挂你，无忘你，爱着你，想听到心内唱，今生今世原来多么挂牵爱慕，心里未知，歌曲一响感动过多少心跳，原来心一片痴、哦、感激你每次去听你，无忘你，爱着你，永远最爱你，承诺会爱着你。 这个呢就是纪念 Leslie 哥哥的专登为他写。 哥哥就是这一首的哥哥。 真的哥哥马上出场。回来我们就会有今天的劲旅，就叫做 Crazy People。 醒目。醒目。今天这么醒，突然又这么变的。是不是回哥反照接得这么快的，突然又。 一家是不是人入不到， 犹如巡行和回应，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沉迷神情乱线，你所知的我其实是那年

每日记住我哋快乐过食鸡髀，每日尽情笑不需焗气， 快乐每日时常伴我就似兄弟，每日围埋大笑就有安慰，我哋时时做嘢都咁 high， 风骚冇寂寞， 你哋每日围埋大笑系最欢乐，每日陪埋做嘢愉快工作，笑令全日满分，真正 high 风骚最快乐。 愿你亦记住了，不要谷气，日与夜记住笑，不要生气耶。记住有我哋，笑就笑到碌地，每日风骚好欢喜。愿你亦记住了，不要谷气，日与夜记住笑，不要生气耶。每日听住我哋快乐过食鸡髀，每日尽情笑不需焗气。 Crazy People 送俾大家，希望每一天听风骚爆人系你一生最开心，每一天最开心，每日最多正能量发放嘅节目，希望大家开开心心。 Yeah！ 有华人嘅听众。 Yeah！ Yeah！ Yeah！ 我想问啊 ，Crazy People 译中文系乜嘢啊？ 癫佬癫婆。 Stressed out， 要这半晚松绑，要应对外界 ，but I can't go on。Feel the pain， 却自觉孤独。No， 世界有我细个一派我，日日夜夜每一秒钟冇得放空，别播卡曼哥。太多气氛，太多噪音 ，Can't leave me alone。每一句都会谂，太多揣摩得太深，以前小姐够争扎紧。无力捕捉对话，为活着不怠慢，越用尽方法避开孤单，越是觉得孤单。 假装假装指引， 被动我向四周， 假装假装得到， 渐渐自觉疑虑。 很麻醉， 入夜未想闭目， 很麻醉， 现实亦需继续。再未入视线，包装摆出表面，事实活着就似活在滤镜入面，最实在的片段，你我惯了遮掩， 这包装没人见。 Instagram selfies， 時間跟著行路，空穿人看到四張面，放上網，先知個 real， 夠有 feel， 靠自信開朗 ，future power， 不止喺度，其實 no more for every grind， 你會 do when it's far。努力捕捉對話，為活著不怠慢，越用盡方法避開孤單，越是覺得孤單。 假裝假裝自然， 被動外向視察。世界 On my grind， On my grind， 撑起挣扎一瞬间。On my grind， On my grind， keep grind， 适应这世界。On my grind， On my grind， 我个私心也都调查。做个足够 me time， 唔想 stay home alone， 换成 get more free time， so I rather booze up on my own。 Feel bad， 我边都应该 keep up or to stay in my zone。 天生内向，继续 try to change， but my mind's telling me don't。 好啦，咁希望大家喜欢我哋头先送俾大家嘅呢一首 Crazy People 嘅呢一个叫做啊不要谷气，咁风骚最快乐。 亦都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就系我哥哥嗰度真系有少少功亏一篑。 不如我哋而家再听一次， 冇 再请 我自己会再录一次俾大家，好冇？好，希望大家都会中意啦。 我有两个音都系争少少， 边两个音？ 边两个音？ 上音下音。 唔记得了， 你有唱咩？ 我中意你呢句， 系咪啊，大佬？有唱咩？有咩？ 听唔到你把声， 有冇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何文田巴富街近合一堂学校附近有大树倒林，压中一架校巴，校巴司机手部受伤。事发时校巴上冇学生，受伤司机话有啲吓亲，认为自己算好彩。有环保团体话，大树嘅根较浅，底部有腐烂嘅痕迹，令树木失去支撑而倒林，建议当局勘察附近一带树木健康。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有港人怀疑被诱骗到东南亚国家，至今接获44宗求助个案，当中32人已经确认安全，其中25人已经回港，仍然有12人身处东南亚，他们暂时安全，但人身自由受限，当局已经直接或透过其家人取得联络。邓炳强接受专访的时候说，至今拘捕10人，当中3人已经被检控。他说，身在东南亚国家的主事人会在本港找人卖广告和推广，诱骗他人到东南亚工作。他说，当局会以人为本协助救援，并安排他们安全回港，证件、疫苗接种和预订酒店等都是较次要的因素，当局目标是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发生。邓炳强又说，被受困港人求助而設的 WhatsApp 專線發揮到作用，而保安局在事件中與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進行統籌聯絡工作，警方亦都會循國際刑警渠道進行調查。连锁饼店 Crostini 全线结业，消委会至今接获34宗有关预缴购买饼卡的投诉，总金额共107,000元，平均每宗金额3,150元。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其中21宗的投诉个案在早前的婚纱展购买饼卡，金额较高，平均每宗3,900元。最大宗涉及10,500元，投诉人在婚纱展购买了350张50元的礼饼卡。黄凤娴说，如果消费者透过信用卡付款，可以透过现有的退款机制申请退款，如果消费者透过分期付款购买，等于向银行借钱，需要继续还款给银行。一旦饼店清盘，黄凤娴建议消费者向清盘人联络，登记成为无抵押债权人，即使银码不大，亦都希望2-3年之后可以攞返少少钱。他建议消费者购物的时候必须保留单据。教宗方济各结束访问哈萨克，他在飞机上向传媒表示，中国的心态不容易理解，但必须尊重，他亦都会尊重。梵蒂冈官员透露，教廷曾经向中方表示，教宗可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短暂访问哈萨克首都努尔苏丹期间与对方会面，但是中方回应说没有时间。方济各日前提到愿意随时前往中国访问。另外，方济各承认有些事情在教廷眼中并不民主，但梵蒂冈有意寻求与北京对话，又提到教廷与中方在2018年达成的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形容有些事进展缓慢，但仍然向前迈进。报道话，预料双方将为今个月底续签协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但部分地区有烟霞，下周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酷热，下星期中期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气温稍微下降。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50点，跌80点，总成交金额44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69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21点，跌10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298元，跌2元；盈富基金19.5元，跌6仙；恒生中国企业66.3毫，六跌4.2；药明生物52.8毫，跌1.3；阿里巴巴87.1毫，跌9.5；美团174元，跌1.4；友邦保险70.8，跌7毫；快手58.8毫，跌3.05；新华保险16.28，跌8.4；港交所297.6，跌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43.35，瑞士法郎0.962，加元1.324，人民币是7.009，英镑对美元1.147，欧元对美元 澳元兑美元0.67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9。日经平均指数报27,568点，跌307点。港金报15,560蚊，跌24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63.91美元，卖出1,664.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治之下》。 表面宅心仁厚嘅黑风色，实质城府极深，每个人似乎都喺佢嘅算计之中而不自知。唯有白风直能够睇透佢，所以仲叫佢做黑狐狸添。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银行要我揿条 link 去网站确认不转账， 政府部门打嚟话怀疑我犯咗法，要揿条 link 输入账户名同密码。 户口多了个收款人，要按这条 link 去网上银行处理。 银行是不会经短信或电邮的 link， 而你登入网上银行或提供个人资料的。 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睇紧啲，按 link 前要三思。 出发2022唱响时代金曲青年文艺音乐会，30多个青少年单位联同新时代奋斗者，透过歌曲、古乐、话剧、音乐剧，一同传扬建造美好香港的信息，向青年兴则香港兴的理想迈进，共创新篇。出发2022唱响时代金曲青年文艺音乐会，9月18日晚上7: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同步播出。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下午1:00，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最后及半小时就是点唱嘅时间嘅，咁我哋第一位朋友嘅电话已经接通咗啦，系咪？ 系 啊，系咪玲玲啊？ 喂喂， 系啊 ，Hello 玲玲， 你好， 早晨啊，玲玲， 系啊， 玲玲， 院长啦，瑞瑞啦，同埋小强兄啦， 小小强啊，佢叫小， 好温柔。 小强兄点解叫小强兄噶？ 卿卿我我咯， 小强噶嘛？ 点解啊？ 点解啊？ 因为扁担炸辣系咪啊？叫 即系我哋阿小强真系好 温柔噶。我哋食饭有一次咧，有一因为鸭鸭系粉丝嚟嘅，咁佢 organize 一次粉丝，我又有幸去参与一次咧，咁好开心噶，而家仲记得噶。 你同我哋食过 饭？咁咧就又啱啱小强兄又喺度啦，好开心啦嗰日吓。 知道知道知道。时光飞逝啊，好多年之前啦， 咩都唔记得噶啦。 系啊，跟住咧，院长个太太又好靓啦，嚟到出席啦。 好多年前，好多年前， 多谢多谢支持， 多谢多谢吓，一路都系我哋空气中嘅好朋友。 系啊， 咁你而家继续一路听住我哋啦，系咪？ 其实我而家一日咧，我觉得太幸福啦。但系我又觉得好得意噶。我唔知你哋试过未？我其实通常咧，一次过开两个台嘅。但是我开始呢近年呢，因为我今年大约50岁啊，咁香港其实有200多万人呢都系呢个年龄层㗎，咁我又有幸啦，咁我就见到咁多人我都唔怕讲啦，又见唔到我个样嘛。我开始觉得呢，真系如果听同时间3-4个台或者2个台呢系好攰下嘅。所以专心做事系其实系好嘅，即系你专心听一个台呢系好嘅。冇咁攰噶。 其实我第一次听人讲会一齐 听 過，我冇听过人哋会一齐听两个台。 应接不下咯， 系啊， 同一时间好嘈咯， 系咯， 系啊， 我未试过。 点解咧？就系因为 我唔知道大家系咪都系同我有个感受咧，就系、是、我开始明白乜嘢叫做卖知识，就系、是、等于其实知识型社会。以前我净系以为学历啊，即系譬如系你一路攞 shirt 啊或者咩剩咧，所以呢个叫做知识型经济咁样样啊，或者知识型社会。但系咧，原来咧而家有一样系卖知识嘅，咁所以咧变咗我有一部分咧系为咗已经冇工厂啊嘛。以前我哋听收音机好似系工业嘅公主萧芳芳、陈宝珠咁样。跟住開住收音機聽咁啊！而家好多就係喺一個工作間或者自己工作嘅時候咧，我一邊係聽工作嗰啲嘢，一邊就聽我想聽嘅風騷快活人。可能跟住又加個依、這個，好多人都係嘅，即係嗰啲純音樂啊，或者想聽嗰啲歌，咪變咗起碼三個咯。 你真係好犀利，我唔得啦，我 好 勁，我真係唔得，我真係唔得，我真係冇、 我 集中唔到啊！ 係啊， 我 真係 我 係嗰啲完全聽唔到嘅，唔可以聽嘢嘅。係啊， 如果你音樂加人聲或者仲得，但如果你又工作嘅嘢，又風騷發又音樂三個台咧，我真係 太過 multitasking。 阿玲玲，你做成行啊？ 我以前咧就真係又要吐下苦水，因為啱啱同生命熱線嗰個社工小朋友嚟嘅，細我20年到啦應該，但佢好好。我話我真係因為依個 pass 咧，我冇咗三份工。一個喺電車上面嘅，幫嗰個 captain 手嘅；一個咧就係、是、所有同入去一啲處所啊、場所嗰啲有關嘅、因為我敏感啊嘛，但係啲醫生好驚嘅，而家唔寫嘅咁咧就於是乎我有一段時間咧，有六年時間咧係做展覽會嘅，咁乜嘢都可以接觸下幾好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去做一啲炒散啊，嗰六年時間裏邊， 餐廳 咁我就發覺即係呢啲都冇噶啦，屬服務成型社會。跟住就開始咧，就要去喺個大海裏面寫嘢啊！最近我有一個系統想做嘅，就係、是、咧，我哋可唔可以寫完啲嘢咧？我好多時候咧，而家唔去搭車噶，我行路咧，我會突然間揾間精品店好正、啊，突然間食碗面嗰度又好正、啊，但係寫完就冇錢啊嘛。咁我就話，如果有一個機會俾我有一個翻身出人頭地嘅機會咧，可能咧就係、是有一個保險公司贊助我哋咧，就係、是。每日行多幾步咧，就買保險有折扣嘅。咁咧，佢又贊咗一個， 不如咁樣啊，玲玲啊， 係 啊，你如果係唔好意思 嘢咧， 咁不如咁樣啊，我哋若果係嘅話咧，係唔好意思啊，玲玲啊，因為咧，我諗可以。俾得啲時間我就係俾我哋其他嘅朋友咧，可以同我哋講一講，同佢傾偈好嘛？ 有啲嘢想做嘅， 好。 咁但今日亦都想紀念我爹哋啊，因為其實佢上咗天堂啦，就希望佢都睇住我哋屋企啦，同埋即係佢都知道我好努力咯。 好，咁你繼續努力， 一齊努力。 好， okay, 多謝你。 送俾你呢只歌曲，小肥嘅。 欣赏我没有生病未挨饿，便满足到笑着过，还可天天找到我。成人却对着我耳朵高声去提醒我，做人立志，求远大，求上进，争取更多。事业亦算不错，他却未决定嫁给我。自问没有不妥，常为我工作快乐过，难道要与世上每一位比过？凭才华用毅力买命后，人脉会在人头地，势要在人头地，这先会讨到别人的欢喜。虽然做平凡人，踏实地自在地，同样也有福气。可笑在太爱他，要拼尽我每口气，或因这样做人先肯争气。欣赏我没有生病未挨饿，便满足到笑着过，还可天天找到我。要作孽过送花，相恋要付出吗？做牛做马未够吧，难与他捉一个家。凭才华用毅力买命后，人脉会在人。 小肥嘅出人头地，我哋马上接下一位朋友嘅电话。 喂， 你 系阿玲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啊。 你今日点啊？ 强强早晨， 点啊？ 早晨， 点啊？ 点啊？食咗早餐未啊？ 好 sweet 啊！你把声 系啊，多谢， 好少听人哋咁样讲， 你都好听啊！唱歌 啊，今日唱得唔好，唔好心。 唔怕啦，下次再嚟过。 真系好，我唱俾你听啊。 今日系咪你身边最甜蜜嗰个生日咧？ 系咪啊？ 系24号啊。 24号 生日， 预祝佢。 边个生日？老公生日系咪？ 系啊。 叫咩名啊？老公仔。 Julian。系 几多岁生日啊？你可以唔讲嘅， 呢个唔讲啦。 咁开心嘅， 你唔讲嘅， 你透露埋我自己嘅年纪啊， 冇乜所谓啫。 你点庆祝啊？同阿 Julian， 同佢食晚饭咯。 哇， 仲有啦， 晚饭之后咧， 仲有咧， 仲有啊，同佢街街咯。 去完街街咧， 点咁多叠字嘅你？ 系啊，去完街街 啦，去街街啦， 系啊， 送礼物物啦， 猪猪 B 啊， 揽揽 啊，老公 B B 啊。 喂，咁佢你有咩同佢讲啊？而家不如就喺呢度大气电波同佢讲好嘛？ 系啊，生日快乐乐啦！ 祝老公生日快乐啦！ 系， 好多谢佢照顾咗我咁多年啦。 哎 哟，我永远爱佢。 哇，好浪漫啊嘛！ 系啊， 祝你 开开心心， 生日快乐乐 ，Julian。 寻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生命。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 每天我哋多一些咁啊，阿玲咧想送俾个老公嘅， yeah. 祝佢24号生日。好啦，电话里边有 Annie， 喂你好， 喂 Annie， 你好啊，点啊？ 你好嘛 ，Annie， 系你好，我有两个朋友生日 啊，正啊， 叫咩名啊？啲朋友仔， 嗱，一个朋友咧，我有一个朋友个姐姐。啊，叫做麗雲姐姐生日， 麗雲姐姐， 嗯， 系另一個咧就係阿美玉姑娘， 嗯， 美玉與麗雲， 麗雲與美玉， 真係， 好似以前我哋嗰啲， 美玉同阿杜麗雲， 系、 嗯、好， 幾時生日啊？係咪今個月生日啊？ 今個月生日啦， 點樣慶祝啊？你會同佢哋食翻餐啊？ 應該係， 因為咧出唔到去，因為咧。疫情啊，所以 都系咁啊，系都系要小心，都系要你讲得啱，都系要小心。 系啦，所以呢几日都冇工翻。 嗯，紧要啦， 紧要休息下咯。 工场有人确咗诊， 哦，休息休息， 小心先有得翻。 你冇事啊嘛？ 冇冇冇， 咁就好啦。 嗯，系啦。 好，咁呢只歌就送俾阿丽云同埋边个话？ 阿美玉 同埋美玉啊，两位嘅朋友仔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好， 多谢你电话， 你 唱多啲 一首好特别嘅歌曲。 就叫做 沧海一声笑，系啊，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 浮 沉随浪，只记今宵， 苍天笑， 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之晓，江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变，清风。 在直言，豪情仍在痴痴笑时。 姑娘啊，系咪叫姑娘？叫姑娘同你捻捻佢好嘛？ 唔使唔使。 好嘢，好嘢，小强，好嘢。 哎呀，电话里边两位朋友，喂， 喂 ，hello，hello， 你好啊，系咪文文啊？文文， 系啊， 系啊， 风骚三宝，你哋好， 你好啊， 好似啲傻客仔咁啊，文文， 系啊，傻客仔， 系啊，风骚三宝。可以上台唱歌啦，你哋好啦，就呢首风骚头先咩歌啊 ？YMCA 嗰首歌咧， 嗰啲叫风骚最快 乐，听到咧笑死，同埋咧我要代理呢首歌嘅版权。 哇！我 监制官，你同我写低今日所唱三个咧版权吓，唔止有四个听到，同埋多谢婷婷同我接咗歌。咁我保祝我媽媽9月11号生日97岁身体健康年年安康，跟住9月13就係我嘅外国侄仔叫白川，即係 Patrick 啊，姚建平生日，跟住10月6号呢就係我朋友 Yan Julissa 生日快乐，佢10月6号生日 几多个人嚟㗎？ 10月6号你咪 Julissa 几多个人？阿 Yan 同 Julissa 系啦，佢十月你先打嚟啦。 十月廿六 号咧，10月嚟佢话。 十月廿六号咧就系思婷欣婷啊，又系十月廿六号法国嘅欣婷，佢细佬叫欣婷，工作顺利，大家都系开开心心，希望我嘅某地方装修顺利进行。 好， 愿我自己日日开心。生活照顾家人，主与我同在，每日要感恩心情。 写好晒， 非常好， 好嘢，文文。 好多谢文文电话， 拜拜， 想听呢个就系呢只《前程感受》。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故作丽人面，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炼钢，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故作美丽又湖面，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炼钢，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小小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 前程感受，有些朋友咧先留言啊，佢 Eric 佢话喂嗰只Crazy People， 不如录咗佢做校歌啦。 我都话噶啦， 佢话好开心喎、啊。啲、 啊、 朋友话听到跳舞、啊， 我都会啦。 希望每天真嚟嘅开心都笑话咧，就咩唔开心都冇晒噶啦。 好，一语系咁。 好，另外咧，我哋嘅朋友 Ken 啊，即系林林帮我设计图片啦，同埋亦都有帮我哋唱下歌啦，作下词咧。佢话今日咧，佢点俾佢亲我嘅秋儿姐姐啊，佢家姐吓。佢话因为呢只歌咧，经常里边嘅歌词就话何解我心中有秋儿，就好似唱佢家姐嘅名咁样。 几得意。 咁啊，作为今日咧，亦都系我哋嘅结束嘅歌曲噶啦吓。 好啦， 郭小林哥哥嘅呢一首歌曲，提醒我哋时间又已经差唔多到晏昼一点。 冇错。不如我都代读埋有一位林太，想庆祝九月有家人生日， 祝大家身体健康， 恭喜恭喜， 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拜拜，下个礼 拜再见大家， 拜 拜， 哈哈，射一射，揽一揽， 你好臭。 曾经跟千变意飘进微冷的秋，红的叶风中翻飞，争先前去亲你。如今身边暖夏，虽然逃去了秋，红的意心中泛起，仿佛仍要找你。 Sun